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周一的下午好，我是于飞。 今天难得于飞在啊，我们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北京城的一些大事小情。 没错，今天临时换了个班哈。 这段时间可能我们换班还是比较频繁的哈， 是的， 大家能够理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是因为这段时间疫情新闻发布会的原因哈，这个节目的时间的开始时间也经常会发生一些调整。 每天都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希望您守在收音机前，既能够了解疫情发布会的最新进展，同时呢也能听到我们节目开始，是不是？ 是的，今天时间还挺准时的。 对，其实说实话，说到这个疫情哈，你知道，北京人特别好面子，有理有面，你知道吗？ 对，听到过这句话， 对吧？ 是，就是咱得局气。 有理有面，关键的问题不光面子好，里子也得好。这不是说到疫情发布会吗？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北京的疫情防控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 是的， 但是呢，从很多的媒体采访当中，我们也发现，像什么游乐场啊、快餐店啊、商超啊这些公共场所，也有一些地方做足了面子工程，什么广播提示语、宣传标语、硬件设备，这些面子做得真不错。防疫的里子，就是所谓有里有面嘛，里子这存在很多的漏洞。 什么问题呢？ 像北京有一家东边哈，有一个北京像素，你知道吗？ 知道那个小区。 小区特别的。 就是、窗户都是正方形，特别大的那个。 是吧？北京像素小区，人家扩音器里边循环播放着什么请业主戴好口罩、主动测温、扫二维码这样的提醒。但是呢，居民不戴口罩、不测温，这些防疫的漏洞还真有不少。 这么严格的，就是疫情形势这么严重，大家还不戴口罩呢？ 反正就是属于这个面子工程嘛。疫情防控，说句不好听的，那就是你死我活，对不对？就是疫情和病毒之间嘛，这也不是彩排好的演习，更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演戏。 那是、 大喇叭你喊得震天响，标语口号贴的到处都是，你这测温装备配的倒是挺齐全。阵仗不小，做足了防疫的面子，可是该测温的不测温，不戴口罩的也没人管你，公共场合任由人员密度超标，如此的阵仗又能怎么起到这个防疫的作用呢？ 还真的有的小区他确实给你测温，但没碰到你的手他就收回去了， 是吧？就是上回美哲也说，哎呦，我这套袖还没摘呢他就走了。 您的温度已经出来了。 哎呀，面子防控的确让防控人员图了方便，对吧？就是工作人员省事儿了嘛，给防控对象也节省了时间，比划一下我就走， 对， 更照顾了所有人的面子，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但是不是这样的。 对呀、其实呢，有名无实的防控恰恰是新冠病毒最喜欢的。不难想象，像这种花钱秀腿的防控，对病毒的侵袭连招架之功都谈不上。万一啊，咱万一真的出现一例，咱当然不希望啊，摸摸倒，对不对？这些病毒毫不费力的就能越过这些所谓稻草人士的防控。 而且现在的德尔塔病毒确实它的传播力更强。 对吧？稻草人你在田里边见过吗？ 好像是动画片里看过。 对于你们90后来说没种过地是吧？ 就是用来吓唬，有的是吓唬小动物的。 吓唬鸟的嘛。 对，吓唬鸟的，吓唬小动物的。 所以其实呢，防疫不是面子活，防疫是里子， 没错， 千万千万不能掉链子， 真得实实在在哈，把它做到位。 我说了多少个北京方言了？ 要有理有面。 对，有理有面，对吧？掉链子也是北京方言，懂吧？ 这个我们那儿也说。 你们那儿也说、 对，就是车掉链子，比如比喻的就是这个事情没有成功 啊，就是关键时刻掉链子。 对， 就是他使不上劲。 比如说今天咱俩来直播、你没来，就是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这都不是掉链子了， 这要罚钱的。 对啊，关键就是骑自行车当中哈，就是所谓的全链套被链套，这一说起来这事儿就多了啊。现在都共享自行车了。你链套没蹭过白裤子吧？ 现在共享自行车有链子吗？ 没有吧。 好像是 没有， 没有了哈， 是吧？就没有链条了，是吧？反正不管怎么说哈，这防疫不能掉链子， 那是， 对吧？ 等真出了这个疫情情况，你再查就来不及了。 事后补救， 是疫情防控事关每个市民的健康和安全，更是每个市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就像人专家说的，只要按照既有的经验和做法，一定能控制这波疫情。但是前提是得把那侥幸观这千万不能有，落实责任具体到人，全市上下一定得进一步警惕起来， 必须的， 对吧？你就是这些面子活你做得再好，里子不管用也不行， 那是， 对吧？所以也是为了确保大家的这种生命的健康和安全，也是希望大家哈，包括我们的防疫人员、小区的物业管理人员、商超的一些工作人员，咱们切实把这关守好。另外我们也是主动配合，对吧？ 对，杜绝形式主义。 哎，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哈。今儿我们来聊点什么？昨天晚上有一个热搜，你看了？ 看动物园那个吗？ 对，动物园打架那个事儿。所以 看完之后特别有意思，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吧哈。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逛动物园的故事。北京有多少个动物园？你去过吗？ 我去过三个。 哟，都去了。 西直门那边的北京动物园，还有北边的长城那块的北京野生动物园，还有南边有个大兴动物园。 你可以啊你。 还有别的吗？ 一般就这仨。当然了，原来还有一些小动物园，咱就不说了。像原来像蟹岛有一个小动物园，后来也拆了哈。就是大兴动物园，北京仨，北边的这八达岭野生动物园。 对。 然后北京野生动物园在大兴。 嗯。 然后西直门啊，这是北京动物园啊，是一个百年老店。所以我 百年老园 所以呢我们就是想说，这动物园您都去过哪些，喜欢看哪个动物啊，在观看动物当中呢有什么样的故事啊，都可以找我们的两种方式哈。一个是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再来说说其他的事哈、 哎、 我们都知道北京中轴线，就是您知道从哪儿开始，从哪儿截止吗？ 它从永定门一直往北到鼓楼，是不是？ 是，好简单的问题。 啊、是，这好简单的。 难一点的，从南到北说一下。 我、啊、这得说得起来，得慢慢来了。啊、 真是，这个估计，美哲应该是如数家珍。 天天打开电子地图，这是永定门，永定门往北是前门，前门往北是天安门，过了故宫之后，哎呀，就到 再说 啊，这不到鼓楼了吗？ 哎，是没错啊， 天安门鼓楼 啊，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哈。我们都知道，从那个中轴线上面有很多个古建筑， 那是 包括熟知的就是故宫了。那在故宫的东侧有一个太庙。 哎，劳动人民文化宫， 哎，也就是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哈。为了助力中轴线申遗工作，在太庙内的非文物类建筑物现在正在陆续拆除。这次拆除的非文物类建筑一共有6000多平方米，预计8月底完工。太庙我们都知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那之前呢也是因为维护管理和办公需要建了一些非文物类的建筑物。 哎， 那根据东城区东华门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一队的执法队员说呀，这次被拆除的非文物类建筑物和太庙那些古建啊就一墙之隔。就是好像墙的这边是古建筑、里面就是那些非文物类的建筑物、 后来盖的嘛，对吧？ 所以说这些非文物类建筑物呢主要是用来办公用房的、与这些古建的风格啊往往是有点格格不入啊，有点跳脱。所以为了更好的助力中轴线申遗工作，太庙管理方主动与执法部门对接来制定拆除方案，并且呢在7月中旬就开始动工了。在拆除后的场地上呢，工人们是迅速铺上了仿真草皮， 哎， 来防止扬尘、 哦、 拆房子肯定是有很大灰尘的， 嗯， 建筑垃圾容易形成扬尘，所以在拆除过程当中呢，他们也会要求施工方洒水降尘，同时呢还是随拆随盖，来保证绿色施工。 哎， 那为了保护这些古建筑物，在拆除的过程当中，施工方采取了蚂蚁搬家式的办法进行拆除。 哎、动物园里边有蚂蚁吗？ 应该肯定有的 啊，但是人家没有管是吧？ 蚂蚁，我们去动物园就不会再关注蚂蚁了 啊。 就要如果在自家院子里，还会去跟蚂蚁玩玩、 啊。是，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咱们都知道啊，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可能原来有些古建啊。变成了一些办公用房，包括早期有一些被都改成了一些跟古建格调不太一致的一些用房哈。这次反正把这些非文物的这些房子拆了，也是跟确实是格格不入，对吧？ 是。 现在呢，我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拆出这些非文物类的建筑，也是还过去的一个本来的面貌，对吧？挺好的一件事情。 对，您说这边是古建筑，红砖绿瓦的啊、那边是一个现代的小楼房， 哎、 怎么看有点不太协调哈、不太和谐。 所以这里才拆完了之后，然后把这个 过去的机理展现出来， 嗯 啊，这里才是北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去动物园有什么爱去的地方，然后逛动物园的一些故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我们跟其他朋友来的一些留言吧。 嗯，好的。用户2650说，就是记得上初中的时候，爸爸带着他和姐姐去动物园，一路玩的特开心，最后去的是爬行馆，晚上做梦都是那个东西 啊， 跑出来给我吓的，到现在都没有再去过动物园。 这合着到初中到现在就没再去过了， 一看就是男生，因为去看爬行馆的大多数都是男生。 谁说的？有好多女孩也去，你没去过 啊？是吗？我一般都是去先去看小企鹅和大熊猫。 那都花钱？ 5块钱还好吧？ 也花钱。 哎，那我下次我请你哈。 爬行动物馆不收钱， 但是 而且里边有大鳄鱼， 这个、 二楼有蛇， 这个太吓人了、所以我觉得还是看大熊猫比较可爱， 是吧？ 嗯。 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爱的旋律说，小的时候大概2岁的时候去过动物园，也和这个假的梅花鹿照过相，后来就是熊猫馆，当时被假的梅花鹿吓得直哭，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动物园了哈。 之前我去那个看大熊猫的时候，我觉得咱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有点少哈，但发现尤其前两天去了这个大熊猫基地一对比，哎，咱北京的那个动物园大熊猫其实挺多的了，已经。 是吗？ 对，他们那儿也没比咱们多很多。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玉兰花说非常喜欢大城小事，谢谢您。然后呢， 谢谢 四牌楼说， 哎， 逛动物园要给动物做个好榜样。 嗯， 哎，这您说的太对了哈。 是的。 哥大爷说，哎呦，犀牛馆味儿太大了嘿。犀牛馆和河马馆俩馆挨着。中间呢是卖饭的，当然现在也吃饭的人也不多了，关键是中间有中厅，右边可能是犀牛，就是面对这个展厅，右边犀牛，左边河马，河马和犀牛他们俩算近邻， 长得反正有点像， 长得像吗？ 不像吗？ 一个有犄角，一没犄角，全是牙， 我还真不太能分得清这类动物 啊， 就是因为他们长得不够可爱，不够美。 这个女孩真是啊，就喜欢美的是吧？那你都一般喜欢逛什么看什么呀？除了熊猫， 孔雀， 孔雀，孔雀看见你也不开屏啊。 但还有别人呢，我不够美，旁边还有更美的女孩。 看见多美的女孩，她也不开屏。 而且孔雀其实是公的，公孔雀才开屏是吧？ 好吧，他基本上看到你们就是足够美的时候才开屏，是不是 啊？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动物园的事儿啊。这两天相信很多人也关注这条新闻了哈。8月8号呢，北京野生动物园的一则寓言式通报，因为措辞幽默风趣上了热搜。通报是这样说的：说8月7号下午，有2家游客在北京野生动物园游览的时候，因为琐事发生了纠纷，进而互相谩骂厮打，并且引起了大量游客和附近动物们的围观。 哎， 就是不光人看，动物们也看 啊，动物们也在。 对啊， 也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 经过当地公安机关调解之后呢，双方和解了。另据内部人士透露，双方厮打的地点附近的动物们，是第一回看到人类之间的打斗场面， 而且这种场景人类也是第一次看见吧，在动物园里面突然发生打斗， 那倒没准儿，反正动物之前没看过，呦呵，一直是人家来看我们，这回终于我们能看看你们了， 真稀奇， 令他们印象深刻。据说当天晚上，部分动物在兽舍内纷纷效仿，场面一度失控。 啥？就是晚上的时候人都走了，动物开始打起来了？ 不是学嘛，有样学样。动物们说：“哎呀，可今儿下午这两波，我们也照着来吧。” 哎， 在饲养员的耐心教育之下，才知道打架不好，特别不好。 这是怎么教育的呢？ 哎呀，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昨天特想看看这个饲养员哈。”其实呢，动物模仿呢是一种本能，模仿人类说话动作的不在少数，可是模仿打架的还是第一回听说。 真是， 虽然说吧，这只是通报当中的假想场面，就是它是个预言，未必是真的，是吧？但是这份通报的独特之处，就是在讲清事件的经过同时，给公众讲了一则打架不好的寓言故事。 哎， 动物们都能模仿人类的不良行为，那何况人类自身呢？ 是的， 对吧？连动物园的饲养员在教育之下都能够认清道理，何况人类呢？那么据网友发布的视频，你看了吗？ 看了， 感觉怎么样？ 就是。莫名其妙啊，怎么会有这种行为？ 参与打架的，我当时一看那个视频哈，就是参与打架的两波游客，有人倒在地上还在互相扭打， 其中那个黑衣服的女子，关键她还抱一孩子，你看见了吗？ 嗯、对， 啊，一边用手抓扯另外一人的头发，揪人头发。随后，当然这抱着孩子的这黑衣女子又被另外一个男子踹倒在地。 嗯， 网友当时说，事情可能哈发生在大猩猩表演区附近，所以抱着孩子还跟这儿打架。那野生动物世界里边奉行的那是叫什么？ 弱肉强食。 对啊，这叫自然法则是吧、 嗯？ 也被称之为丛林法则。那这是由于食物链决定的，是不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啃子泥，对吧、 嗯？ 这是无法改变的生存法则。那作为生物进化的最高级的产物，人类能够长期居于顶端，是因为人有社会性， 对， 有自己的社会法则。 嗯，我们有我们的是非观、价值观， 对吧？ 嗯、 你得遵守道德法律底线，对吧？这才是人类区别其他动物的重要原因。你说。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 嗯， 有点矛盾咱拉开架势就开始跟那扯厮打。在丛林法则里边这可能是经典，可是在社会法则当中这就是糟粕。 对呀， 打架双方和解了，说明已经意识到打架不好，特别不好，是吧？ 嗯， 这应该是这则寓言的教育意义所在。 对，真的不是什么事情都靠拳头来解决， 对吧？拳头大就说了算，这不行。这我们是有高等生物，对不对？我们是人。 是， 在通报的最后呢，北京野生动物园还提示广大游客说，夏季天气炎热，出游的时候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保证家人的安全最为重要。在野生动物园里边，如何保证家人的安全？一是不要挑战野生动物的丛林法则， 嗯， 二就是不要挑战我们的自己的社会法则，如此才不至于沦为被动物攻击的对象， 哎， 也不会成为被动物围观乃至效仿的负面榜样。 嗯，而且作为她是一个妈妈，就是还抱个孩子， 哎， 你不仅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嗯， 而且还带着他教那么小就教会他你要打架， 哎， 这个 是啊， 太不像话了。 所以你看人家请教我兔子说， 嗯， 人类文明都这么高了还打架，让动物们笑掉大牙， 真是让动物看笑话。 哎呀，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逛动物园的一些经历，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于飞。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 嗯，红果说了啊，他的爱好跟我差不多，去动物园就喜欢看熊猫憨态可掬啊， 嗯， 啊，还爱看猴子机灵闹腾， 嗯， 还爱看孔雀开屏漂亮 啊， 还有长颈鹿、犀牛、各种鸟和大猩猩 啊， 这都是他喜欢看的， 是吧？这个去看这个猴子是小朋友的天性。 嗯， 过去那个北京动物园啊，就西直门外那个 啊， 猴山呢没有那玻璃罩子。 嗯 啊，就是野生的猴山，看起来各种各样的。当然那时候我们的文明素质也不是特别高 啊， 里边往里边扔个香蕉的啊，往里边扔个苹果的 啊， 猴子 逗小猴子， 简直就是。 我突然想到了，当时就我很小的时候听那个相声《老虎园》， 嗯， 就是 虎口脱险， 那个，对，那个相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看小动物的时候一定要离远点， 啊，掉下去， 对，容易掉下去。 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通过留言和我们来聊天，来看看，嗯。 嗯， 然后像空城只有旧梦在，这都是新朋友说，逛动物园的时候发现有个女的呀模仿黑猩猩的动作，那模仿的那叫惟妙惟肖，然后那黑猩猩还为那女的鼓掌呢。 这是不是一个主播到那里做直播？ 不知道啊，关键模仿的是什么动作呀？是不是？ 哎，我会。 你会什么？ 就是两个手抱头，有点像咱们比心那个动作，哎，左右晃一晃。咱就是没有视频，要不我给你模仿一下， 要不然咱当个彩蛋吧。 好的好的， 然后在结美的时候我们放一下， 就是，录个小短视频哈。 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 不录了，有点影响我的形象。 我 还要保存我这个比较端庄淑女的形象呢， 是吧？ 五零后田哥啊，7906说，就是他记得最后一次去动物园是1984年。 哦， 那您已经多少年没去过了？好多 年 了。那年 于飞还没出生，再过9年于飞才出生，是吧？ 嗯，算错了吧？ 啊，再过多少年啊？ 对对对，哈 啊，真的吗？ 他就说到北京动物园去摄影，主要是在蛇馆和猴山摄影， 嗯， 喜欢猴子来模仿人类的动作。 哎，雨欣说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单买票5块钱啊，这我们都知道， 嗯， 单花钱的事儿咱都不干，是吧？ 那是您 买了门票，我还有这个公园联票 啊 100块钱我能逛好几回。 啊，一般都是那个年票上面什么、啊、北海公园啦这些可以免费进的是吧？ 哎，我自己说这个，我小的时候啊和上学的时候去过动物园，现在大了就一直没再去过。 嗯， 有机会您可以去看看，感觉不一样。嗯， 是北京动物园，我觉得跟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感觉还不太一样。 那是， 去北京野生动物园就只能是自驾或者是坐他们那个观光车哈。 嗯、 但北京动物园可以近距离来看。 嗯，那个野生动物园也有，就除了观光车之外，你进园里边也能够继续看。 啊，在门口有一个那个铁栅栏那种吧？ 就不是啊，也有那种围墙啊什么的那种铁栅，你没进去啊，你就开车转了一圈啊？ 啊，好像是的，就是转了一圈之后发现小型动物比较少， 啊、 就可以看一些比较凶猛 的 大型的。 你亏了。 是吗？ 你进去之后还有一波呢，还有特别大的园子呢。 哦，我想起来了， 啊、还坐一个狗熊车，狗熊还跟旁边那个你坐在笼子里边，然后狗熊在外边。 哦，我想起来了， 啊、 对对对对对，好像有一片地上啊，那些动物会很近的跟你来、 啊、 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你不是没去，是没印象了，是吧？ 对，因为我对前边那块可能印象比较深，老虎，我就进去之后到处找老虎， 老鼠， 然后就发现他们都在睡觉。 他们有一个老虎，有个豹子，还有个猴子，还是个什么，住在一屋子里边。 啊，猴子也跟他们住一屋？ 是猴子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他们从小就在一块儿、 哦， 发小，后来给他们搁一块儿了。 哦，所以后来我在想，我以后去逛动物园，我一定要掐好时间， 啊、 就等他们不睡觉的时候。 反正春天去，可能是不是感觉更好一些？ 嗯 啊， 春困。 不是春天，动物们都开始情绪高涨了嘛？ 啊， 你是犯困，人家正开心呢。行吧，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好好啊、说说其他的事儿、 啊， 就是现在都知道一个道理哈，酒后不开车啊，开车不喝酒。 哎、对 啊，所以很多人就是喝完酒之后咋办呢？找代驾。 哎，挺好的一件事情。 嗯，是啊，但是呢，最近李先生和朋友聚餐之后就叫了代驾，但是没有想到呀，代驾司机趁他喝醉了， 嗯、 将装有近20000块钱的现金的包顺手牵羊。并且、啊、把他埋在了自家附近的树底下。 火 最近呢，海淀警方追查破案，最终将盗窃者是抓获刑拘了。具体来说说哈，是在上个月8号中午12点多的时候，失主李先生就向海淀公安分局大钟寺派出所报案，说我的包啊不见了，里面有20000多块钱现金呢。 火 哎，现在带现金出去好像也比较少哈、啊。 对，你兜里有钱吗？ 我一般没有。就是拿一个手机就出门了。 嗯、反正我兜里有钱，我们上岁数的兜里边多多少少还是要带点钱。 给多少零花钱啊？ 反正那天是谁说要办个事儿，说哎呀得有将近1000块钱。我说哎呦啊， 这么多呢、啊？ 对对对，我那包里边真的有现金。 那下回我没现金的时候，我知道找谁借了。 你可以管我借啊，然后 用还吗？ 扫码呗， 没利息吧？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不像那些财迷的财经节目主持人。 好，那我下次找你见啊。就说了这个事儿哈、 啊， 根据民警了解呢，这位李先生啊，是为了做生意，从银行里面取出了20000多块钱，就放在了自己的包里、 嗯。 就在事发前一天晚上，他和朋友一起聚餐，饭后呢就打算去下一个目的地。这由于几个人呢都已经喝了酒，所以李先生呢就叫来了一个代驾，在车上呢他从包里取出了2000多块钱的现金，就打算用于之后的消费。之后啊他就把这包直接放在了车的后座上。 哦， 但是等到第二天准备离开的时候呢，李先生就发现哎我包怎么不见了，就急忙报警。民警呢就根据案发地点周边啊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就发现代驾司机刘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事发当天呢，刘某送完这个李先生之后就再次返回到汽车附近徘徊了很长一段时间，迅速靠近汽车之后呢便离开了现场。所以8号下午的时候，办案民警呢就把刘某传唤到了派出所。 嗯， 这起先呢刘某拒不承认自己偷了李先生的包， 就是嘴硬是吧、鸭子嘴。 但是最后在大量的证据面前，咱现在到处都有这个监控哈，包括很多小区里面无死角监控，您能跑吗？这刘某最终是承认了自己拿了李先生的包，并且啊还把这包给埋在了自家附近的一棵树底下。 不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就是、 过去呢有传统故事里边，家里边不是都是树底下埋 金条、 银元啊、铜钱啊？金条倒是没听说过，反正这个都这个是看戏看多了吧？这个 啊、就是我发现哈，就是现在好像 藏钱、 就是、不用藏东西了， 还行， 没有树。 啊 但是他这个还是挺有，我觉得他是看剧看多了， 那 就这个时候你说你把他藏在树底下，那不是自欺欺人吗？ 啊， 就你藏在那儿，别人就不知道了吗？ 那反正下回找的时候可能能够不引人注意。 嗯，随后呢，民警就赶往了这个刘某交代的地点，就在这树底下是挖出了李先生的包 啊， 包里这时候还剩了16500块钱的现金， 啊， 全部追回了。目前呢，这个刘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啊。 哎呀，千万千万别干违法的事儿啊，心莫贪，手莫伸，有的时候您看着人家睡迷糊了，谁的钱呢都是人家自己辛苦挣的， 是 啊，就干不能干这种违法的事儿，是吧？ 而且现在你看我们打车的时候，很多那个平台都是会有监控的，包括这个代驾司机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这个在身上装一个给他们有个限定的， 对，很多 视频监控呀。 不是，他们那视频监控可能都是为了交流的，就是您那车里边，反正现在只要是丢了东西，应该是还是能找得回来的，对吧？ 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得提个醒哈，就是不管喝多少，你得把自己的财务保管好嘞。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逛动物园有什么样的故事和经历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常宋师傅说，逛动物园还是孩子小的时候去的呢。最后一次是去后边的海洋馆，还是邻居阿姨给的票呢？ 哦，那个也是要收费的。 那个贵， 那 好像那 可不是5块钱就能逛的了， 100块钱吧，至少。 这是不是没去过？ 去过。 那您这是5块钱不花，多的可以花。 这个有的时候吧，得有性价比，你知道吧？ 啊，就您适合做财经类节目。松彦君说哈，北京动物园已经是我们家三代人小的时候的集体回忆。爸妈、我、闺女去猴山、狮虎山、两栖动物的爬行馆，还有熊猫馆、水禽馆这些等等等等哈。 好像反正我们家里边亲戚朋友啊，都会在这个狮虎山下边拍张照片。就是那个有上狮虎山的字儿，前面还有假老虎，对吧？我小的时候，我很小，上幼儿园之前的，可能就跟那儿拍过照片。原来我带我们家孩子也在那儿拍了照片，后来发朋友圈的时候，底下很多北京人留言，是不是谁家都会有一张狮虎山前面的照片？ 哎，那好像真是哈， 啊， 我上次去不是上次了，就是最先去也是我5岁，那时候我还没来北京呢，就是来北京玩， 旅游哈， 旅游。那时候觉得去动物园好远呀，然后也是打卡了一下北京动物园 啊，然后也在那狮虎山照了相吗？ 照了呀， 照了， 必须照了呀。后来我还去又逛了呢。 当然，那石虎山，说实话，我去那么多回，赶上老虎睡觉次数比它站起来次数多多了。就永远看半天，哦，这儿呢，这儿，哎呦呵。 还有那个大黑熊，也基本上都是躺着的。 啊，黑熊我看上过它好几回。 那你能看见它 站 活动起来， 贴着墙边嘛？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四白了还说，那共享自行车有链条。还没仔细观察，它真有链条是吧？ 有可能是被它那个外壳给包裹到里面了。 反正因为我们就是我骑的也不多，我骑的那时候色还多呢，现在是不是就只有一两种了？ 现在蓝的，还有黄的， 黄的是吧？ 还有就别的色儿我就不知道了。 嗨，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来看看各位的留言。50后田哥说：“哎呀，我记得最后一次逛过动物园，84年。”然后去这个，这念过了是吧？ 对， 拍照的那个 是的。啊，蓉蓉姐说小时候爱去鹿苑，和一只小鹿交朋友了，老远看见我就跑过来，给他喂这个动物饼干吃。 动物饼干吃 啊？他说的这个鹿苑我还不太知道在哪里。 麋鹿苑还是鹿苑？ 就是他就写个鹿，长颈鹿的鹿，然后院子。 你跟长颈鹿有近距离的接触吗？ 长颈鹿，好像也是在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时候，有一个高台上去了之后，可以拿那个树枝，买那个树枝去喂长颈鹿。 北京动物园也行 啊？是吗？ 北京动物园给小朋友开放 哦， 抱着孩子可以举那个树枝喂， 也可以喂哈。 对对对， 就不管多大，那块就是多大年龄，像您这么大的，我这么大的，还有更小的都玩， 是吗？ 对，都会去喂， 都跟动物有亲密接触， 是吧？生活的新方式说，哎呀，动物园里边回忆多，定格童年的真快乐。动物你说多好，无忧无虑，带来欢笑新生活，这还押合着押韵是吧？小动物们那无忧无虑才好，那是不是？他最担心的就是最忧愁的是，哎呀，怎么老看人类打架呢？ 是啊，他们在干嘛呢？ 学坏了不是吗？后来， 用户3090还说呢，他也说这个狮虎山的气味不太喜欢去动物园玩，别的动物呢也不太喜欢看。从小到大呢，就是没要求家长带着去看过，就是学校组织学生去春游，到动物园去玩过一些。 对对对，动物园就学校组织春游，除了动物园还有天文馆，这都去算多的，颐和园 啊。土豆其实是地瓜说去大兴野生动物园的时候把自己带的火腿都喂狗熊了。 嗯， 就是野生动物园，你上那车了吗？就是笼子车。人类在笼子里边，外边都是散养的各种各样的动物。 其实我不光在北京，我是在那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哦、 那块有一个狮虎园、 啊、 也是坐那种大笼车啊，他、 哦、 那有豹子、老虎、狮子、 啊、 就这种品种特别多， 是吧、 嗯、 土豆其实这地瓜还说大型野生动物园有一个老虎和狮子还有一条狗在一个笼子、嗯、对，我想起了，不是猴子是狗、 哦、 他们仨好像是发小，小的时候就在一块玩， 嗯， 然后慢慢长大了， 就说猴子进去肯定不就被弱肉强食了吗？ 对吧，人家发小嘛， 啊、 哦，人打小就一块长大的。 然后还有这么一个故事， 对啊，然后呢，常宋师傅说，小的时候动物园看猴子都是一个大的露天假山， 嗯， 围着矮墙看猴子，大人抱着孩子坐墙头上，现在经常有孩子斜掉去，孩子只能光着脚走路了。 嗯， 这个北京动物园原来没围，反正我小时候没围墙， 嗯， 有个栏杆。然后呢，那个没有那玻璃墙，现在 玻璃罩啊， 对，现在当然大玻璃罩底下，你咱也不能投喂啊，咱当然投喂也不对， 嗯，现在就只能就是看一看，但是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哎， 红果还说呢，说那个视频哈，抱着孩子的应该不是奶奶就是姥姥， 对， 因为抱着孩子，所以一直没有被攻击啊。但是呢，上去踹人家就是揪头发就不太合适了。 那 你说你抱孩子还不离远点儿？ 不是不合适，就参与打架就不对，对不对？ 哎、是。 然后呢，蓉蓉姐还说这个进动物园就兽性大发了，就说这不是打架的是吧？ 嗯， 这确实做的打架不对。非常不对， 这简直不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行为啊！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逛动物园的故事。一般情况下您喜欢逛哪个动物园，逛动物园的时候爱看什么动物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 嗯、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还有很多朋友像请教我兔子呀，空城只有旧梦在，还说拿望远镜看老虎，我还真没有带过望远镜去动物园。 他拿望远镜是能就是为了 看得更清楚一些吧，后远点，但是我还真没有， 是、 啊、 我看不清的时候一般就拿手机打开摄像机然后放大 啊， 因为我没有望远镜， 对对，我们谁没事带这个高新技术去， 就是、希望什么时候谁送我一个。 这个你跟你们节目组其他同事说说， 好吧， 啊， 太不局气了， 我们这个一分钱哈、啊、摔八辈的花的是吧，连个糖果饼都不请的人，你还想就要个光望远镜， 五块钱门票都不花。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动物园，您逛过哪个？那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找我们的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哈，欢迎您在整点广告和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随时和我们来聊天。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一会儿回来。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扑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 也许青春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 新的人儿，他们家三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儿。北京人爱帮忙，爱帮那外乡人儿。只要您张嘴，就拿您当亲人儿。老爷子爱喝口那二锅头，没事也爱唱口那京戏儿。四合院里葡萄架，两个学说话。二哥哎，您吃了吗？ 吃了吗？吃了吗？ 老北京自豪，为新北京骄傲， 新北京骄傲。 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哎，刚才还有很多人说，哎呀，这周一谁主持的呀，听半天没听出来，后来发现是于飞。 哎，我们换了个班啊。 啊，对，这段时间可能是换班比较频繁哈。 嗯， 然后呢没关系啊，希望您常来多听我们节目，慢慢对我们所有主持人的声音可能就比较熟悉了。 是的。 啊，这是快乐大哥刚才发来的一条留言。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逛动物园有什么样的故事哈。北京的这个大的动物园大概有三个啊。 嗯， 您都去过哪个，有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刚才不是说拿望远镜看动物吗？ 也有人说要送我一个。 啊，是吗？ 你没说吗？刚才没有没有，咱们听听友说，说我有两个，我送你一个怎么样？ 哎呀，这个半道会不会拐弯不知道哈。然后那个请教我动物兔子还说，拿望远镜能看到老虎的肚子呀。 嗯， 一动一动的。 嗯 啊， 我那个手机反正是看不清楚，就是像素可能是差点。 你需要换手机了是吧？然后老周还跟那儿出馊主意，说动物园加入西城，多数孩子都知道，靠近莫斯科餐厅一侧铁栅栏，有一处非常宽，可以钻进去，不用买票。 哦，那个莫斯科餐厅我是知道， 就在北展旁边嘛。 对啊，老莫嘛。 对，但是没去吃过 啊。 是吧？没去就没去吧。然后 都不接话。 这个现在都扎进篱笆了，是吧？不可能。 哎、 你要是说动物园，那北京动物园我熟，所有的门我都熟，你知道吗？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没少逛。北边五塔寺那儿一门，动物园家属宿舍，就是原来修汽车，你都不懂。 都是正门吗？ 算吧，正门当然也分这个，就是百年老门， 就是需要买票的那个门， 都需要买票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家属宿舍，不好停车的时候，我一般都会把车停在人家家属宿舍旁边那些马路边上的正规停车收费场所当中啊， 划线了，划线那种哈。 然后呢，其实包括原来那个就是人家自己的修理厂，修汽车的地儿，修动物园园内汽车，人家厂内的牌子。都在那片的门，我都熟啊， 都熟。看看秀才说啊，他说每两年就会去动物园看看，这频率还算可以吧， 是吧？ 哎，主要就看看有没有新的动物，再有就是去看看大象、老虎、熊猫和各种鸟，也曾去看过海豚的表演。 海豚是海洋馆里边的， 哎， 对吧？ 嗯， 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来继续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您依然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这个朋友，于飞是一个年轻人哈，你怎么界定朋友这个关系？ 咱俩就是啊，这朋友不分年龄，就是咱们俩虽然差了30岁，但是也可以做朋友呀。 虽然不请你，不给你买，不给也算是吧？ 也算。 朋友之间 就是点赞之交嘛，微信上 到底算不算朋友？ 算 啊。朋友之间牵扯到一些钱的问题的时候， 那不借 啊。不借啊？ 啊， 说的倒挺痛快啊，就是 可以商量嘛， 可以 商 量 商量， 但是真得留神啊，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朋友，朋友这个有的时候过去是老朋友，多年不见，还真得有的时候不能说就跟过去的感情一直是那样。你像王先生，怎么也没想着，价值50多万的一奥迪车啊，被他侄子借给同学之后，同学当年还是好朋友，对方竟然失联了。而且呢，被借的车辆啊，咱们不是说，真是命运多舛 啊！ 这车一路向南， 开走了，出省了， 违章不说哈、超速也就不说了，还在多个加油站加完油之后不给钱，开车就跑， 这已经是犯案了吧？ 对啊，王先生跟记者说，5月1号啊，他的侄子啊，这个开着这个车外出的时候，遇见了一个10多年。没见的小学同学刘某，这刘某就提出说是，哎，你这车不错哈，我要去河北参加一场婚礼，借我开半天，下午就给你送回来。 这好像也没有办法说我就不借你， 是吧？小学同学，当年的好朋友， 对呀。 这侄子小者呢，想着俩人小的时候关系不错，于是呢就把叔叔的车借给了刘某。 还是把别人的车给借出去， 叔叔的，亲叔叔的嘛。可是一直等到下午5点多，小者就是他这个侄子啊，给这刘某打电话的时候，对方却联系不上了。心里边害怕呀，也不敢跟叔叔说呀。第二天，这小者呢就瞒着叔叔去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小五区派出所报案了。那警方呢就以被诈骗案受理了此案。在外地出差期间，王先生就是车主啊，手机上面人家手机注册了好多账号，就接连收到了多条 ETC 你知道吧？ 对对对，就是你吗？ 你怎么学坏了呢？ 不是，你有一个外号不是那个 ETC 吗？ 就是老抬杠是吧？这多条 ETC 的扣款信息，车辆违章驾驶的短信。王先生说，我就纳了闷了，怎么回事啊？一问这侄子才知道，因为车给他开了嘛，出事了。王先生不是出差嘛，返京之后立刻把车辆的行程信息就提供给了警方。更令王先生意想不到的是，6月11号他接到了杭州警方打来的电话。 这车都开到了杭州了。 对啊，说他的车呢在杭州的一个加油站加完油之后没给钱，撒腿就跑，不是一给油就跑，他的车呢也成了涉案车。以为这事儿就到此打住，没想到随后几天，王先生的车又陆续接到了多地警方的电话。这刘先生啊，偷的车不是开的车跑，这小学同学啊， 先去了湖南长沙， 嘿， 又去了四川成都， 哎呦， 还去了江西上饶等地， 哎呀，都找到好地儿。 哎呀，每隔两三天啊，就去沿途的加油站加油，加油都是同样的，不付钱，开车就跑。 哎， 而且多次选择两地的交界处， 嗯， 每天玩命开，一天消费几百块钱的高速公路通行费。然后王先生说：“我把那 ETC 我就给停了吧。” 啊， 他有的 ETC 他不用交这个通行费嘛，高速费嘛。停了之后没钱之后他进不了高速，这啊就开始走改走国道，反正继续呢也是加完油就逃费。 这是什么情况？ 哎， 他是觉得他开着别人的车，别人就永远找不到他，他就能一直玩吗？ 王先生说呀，七月份警方让小者就他那个侄子去辨认摄像头拍摄的影像，可以确认仍然是他这个小学同学好朋友刘某在开着那辆车。 嗯， 而最后一次的线索显示，七月十五号刘某啊开着车出现在了重庆，此后就再无音讯了。 哦， 王先生那车主特别诚恳，说我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至今也没找着车的下落。 嗯， 真是担心哈，以他这个做派， 嗯， 比如说高速逃费。然后加油不给钱， 嗯，无赖行为， 担心他把他这个车呀拆了卖钱， 哎，毁尸灭迹， 先把轱辘拆了 啊， 然后再把电瓶拆了啊，最后把这个反光镜拆，反正总之这糟心不糟心？ 就是 有一位 小学同学，就是没想到遇到个骗子。 反正有一位律师啊，彭彦军就提醒说，车辆外借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嗯，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和使用人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实际生活当中，机动车所有人往往无法确定是不是存在过错的情形。 嗯， 那么因此车辆外借之后，往往就稀里糊涂的当了被告，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有的时候借车真的是不好意思，抹不开脸， 就是面子的问题。 对， 朋友和面子，那你把对方当朋友，朋友为你插给你两肋插刀， 这不仅是两肋插刀了， 啊， 可能还得又赔钱又赔这赔那的。 所以这事儿说起来真是哈，小学同学多年好朋友，十几年没见， 嗯， 十几年没见的朋友，如果没什么交集啊，没发个微信，逢年过节的三节两什么拜个年什么之类都没有的话， 啊， 这个朋友是不是就可以算了？是不是 也是吧？ 啊， 就是至少还是认识的朋友，但是咱们借钱借车，咱得思考好了。 对啊，您想这五十万的一奥迪车，好家伙，这还不够糟心的呢，是不是？ 但是话说，如果是咱俩的车，就很容易找到。 对，我们的车有定位系统啊，但是这个不是所有的车都有定位，是不是？ 是啊。 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冬日思雨还问李凯等于 ETC 为什么呢？ 嗯， 你给大家解释， 我解释一下啊，这个 ETC 是不是每天的工作就是抬降抬降杆是吧？ 啊，抬杠嘛。 咱们尊敬敬爱的李凯老师呢， 啊，就爱跟人抬杠， 就爱抬杠，所以他的小名叫 ETC。 谁说的？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去动物园有什么样的故事？爱去动物园的哪儿玩？有什么样的故事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我们的交流方式，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好的， 啊，你来念念。说完好的不干活是不是？ 就是偷个懒儿。刚才工厂小辉哈，就张小辉发了一个图片，是一个他朋友，上面还有一只小猴子。 这是在哪儿玩？ 嗯，这应该是那种专门用来拍照片的吧？ 你去过四川吗？ 这不刚去吗？ 啊，对对对，你去过金顶，那叫什么峨眉山？ 峨眉山没有， 啊，没 有，没 去峨眉山， 因为行程比较短，所以没有去成 金顶银顶啊。 嗯， 然后呢，那峨眉山的猴子不怕人。 嗯 啊，然后不光不怕人，他还可能抢你东西。 我去海南有一个猴岛， 嗯， 就是三亚那猴岛也是这样，就是你进去不能打开包，如果你有打开包的动作， 哎， 你会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一只小猴子就跳过来， 啊， 就是可能会挠伤你， 是吧？就有可能抢走包就跑。 嗯，对， 原来小的时候我们看过一动画片， 嗯， 就是这个忘了什么片了。猴子下山，然后一老爷爷呢卖草帽 啊， 哦，然后这猴子把草帽全给抢了， 嗯， 每人头上戴一草。你看过这动画片吗？ 这不是童话故事吗？ 然后每人头上戴一草帽，后来这老爷爷想了一辙，就把这草帽扔出去了， 嗯， 然后小猴子 他也扔出去了， 哎，所以就把草帽又要回来了。 对，小猴子的模仿能力是特别强的， 哎，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 嗯，猪猪说，小的时候最爱让家长带我们去北京动物园看大老虎， 大老虎。 大老虎、 啊、 这是他的，我给他起 原词、啊、 对对，和大狗熊 啊。 现在我们带着孩子去动物园玩了啊，现在最多的去的就是野生动物园、 哎、 啊，可以把车开进去近距离来接触小动物、 嗯、 还可以坐着笼子车进猛兽区自己来喂动物， 哎，是这个可能跟动物有近距离的交流哈。 嗯，我之前还跟一只就是小老虎合过影，就是特别一只、 哦、 就刚出生，但那个是他们就是园方、 啊、 就是有一个那个口，但花钱之后 花多少钱？ 还行吧，就是比那个、 啊、 就是看大熊猫贵一丢丢， 比大熊猫还贵啊？ 嗯、哦，对呀， 大熊猫也是，你可以花钱跟小熊猫照相，你知道吗？ 啊，我没照过 啊，也花钱。 下次我去照一下，他会给你个手套， 嗯、 然后抱起那个小老虎， 哎、 特别可爱， 是吧？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哎呀，北京动物园小的时候在附近啊常去， 嗯， 有孩子以后啊都带着娃逛，培养孩子的爱心嘛。之后北京陆续开了不少动物园，榆乏的野生动物园，八达岭的野生动物园， 嗯， 男孩子里边的那麋鹿苑啊各有特色啊，一看就是常去打卡、 哦、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到刚才咱说那个一路狂奔的车啊、 哦 空城只有旧梦在，这去长沙吃豆腐又去成都吃火锅了吧。 对呀、啊、我说他专找那些就是有美食的城市去。 灵、哦、车这朋友说上一次逛动物园应该是七八年前、 嗯、 和前女友一起去的。逛动物园倒没什么、 哎、 记忆确实是记忆犹新啊，当时刚在一块儿， 嗯， 由于他那斜挎包啊总是打不开， 嗯， 当时没多想，语气很重的说了半天，大概一句就是你不能能不能把这包给扣上， 嗯， 可能是这句话把人吓着了啊，解释。啊，然后说东西太杂，怕你弄丢了。结果他很感动。然后呢，虽然后边一句也比较伤心哈、 啊。啊， 虽然大家现在彼此都有了家庭，啊，但是能 看到就是两个人分道扬镳了。 对对对，这人家不听我们节目是不是？ 就我觉得他选的地儿可能有问题。去动物园，你这个去动物园是不是就容易两个人 闹掰了？ 对啊， 不至于吧？ 嗯，就是动物园可能不是那种比较适合约会，就是比较浪漫的地方 啊。那你眼当中的浪漫地方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动物园不浪漫？ 我好像都没有时间浪漫了。 哎呀，工作 一心扑在工作上， 说的自己特敬业哈。也不过确实也是，年轻人确实工作压力比较大一些哈。 哎，那各方面压力都挺大的， 啊、是吧？ 你看，畅说哈，今年3月26号的时候就去了北京动物园，并且拍了一些照片，其中呢有动物园的老门和新门一直收藏着啊。我拍照片喜欢躲开游人，找个人少的位置来拍， 嗯、 而且拍很多张，从中选出觉得最好看的才留着。 哦， 拍的照片基本上很少有旁人 哦。 嗯， 现在有因为有这个 P 图软件啊、 嗯， 相对来说可能更好弄一些，是不是？ 那得用电脑的 PS 啊，手机 才能把其他的都去掉。 手机不成是吗？ 手机不成 啊，行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今天您跟我们一起来聊聊逛动物园的故事哈。喜欢逛哪个动物啊、园喜欢看哪个动物，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您可以发送。这个入群两个字啊，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公众号当中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另外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也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就是咱们过马路的时候都知道，就是反正车右转是不太受限制的，红绿灯限行哈。那机动车右转信号灯由红变成了黄闪，那人行横道信号灯也已经变红，但过马路的行人依然没有停住脚步。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呢，现在正在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 是， 好像前两天我还看见有一条新闻，就说现在北京增加了很多那个 摄像头嘛， 摄像头。 哎， 啊，如果不让行人，可能会罚款扣分。 对， 违法的司机也。面临着这个罚款积分的处罚哈，但是记者就发现，作为被礼让的对象，一些行人和骑车的人闯红灯啊、越线停车，还有路口乱穿，并且未给予这个遵纪守法的司机以鼓励哈、啊，还造成了交通拥堵，势必可能会影响这个礼让的效果。 是，就是有些行人站那个地儿吧，也属于比较着急的。 还真是哈、啊，您说他不停在他该停的地方，他总是很着急的停在马路中间去， 所以把那右转车道全给占了嘛。 是的，上午10点多的时候呢，崇文门路。口西侧人行横道信号灯的绿灯状态下，西向南右转车道上红灯高悬，行人呢正常通行。几十秒之后，人行横道灯变红了，又过了几秒，右转信号灯变为黄灯闪烁，示意机动车可以谨慎通行。 然而此时啊，就是依然有行人从路南侧便道上以正常的步速进入到了人行横道，并且穿过了路口。哎，这记者就观察了三个信号灯的周期哈，这种场景就一直在发生。那有的司机可能会暂缓起步避开行人，但是后果就是那行人不断呀，车辆难以通行，礼让最后换来的不是安全和畅通，而是无奈和拥堵呀。 哎， 这自行车闯红灯的情况呢，在记者观察下呢，各个路口同样也是情况非常严重的，而且只要是路口安装了有左转信号灯，那闯红灯现象几乎是每个信号灯周期都会出现的。哎，在磁器口路口，这个三个字好熟呀， 磁器口 那块好像有卖豆汁儿的是吧？ 不是，你这个翻旧账是吧？ 没 啊，你喝豆、 就是， 你不是不爱喝豆汁儿吗？ 是，但是没被请过，这个心里总会有不平衡感。后来我就没有办法直视这三个字了， 是吧？行， 就一个行啊。 啊，哪天这一块儿，你上回不是请你吃芥末墩儿来的吗？ 行吧，行吧，就算吧。这每逢这个直行方向变红灯的时候，左转方向绿灯的时候，那直行车流停止啊，腾出来的路口空间立即就会被交叉方向的自行车给填满。 是， 哎，电动自行车拥挤在左转车道的一侧。那有的性急的汽车人呢，干脆就找准机会，从两辆车的缝隙里面是强行钻过去。 嗯， 记者就发现，那最性急的，那往往是谁呀？ 谁呀？ 送餐的外卖小哥呗。 哎，小哥他们确实是抢单，有的时候是。 和时间赛跑哈，那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越线停车也给司机正常行车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嗯， 记者也是注意到，在两广路、还有地铁路等不少设置主辅路的主干线上，由于右转车道都是在辅路上，所以与内侧的自行车道相邻。遇到红灯之后呢，骑车人就屡屡越线停车，并且将自行车停在右转车道的前方。此时呢，拥有路权可以右转的机动车或者是停车等候或者是鸣笛啊，严重降低了路口的通行效率。 嗯， 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右转的车道上，那行车的速度比直行的还慢呢。 是， 所以和这些相对常规的行人呢、自行车路口违法相比，毫无规律的路口乱窜啊，那危险性是更大的啊。比如说刚才说了磁器口是吧，再来说说菜市口啊。路口这个地方东西方向的左转信号灯放行的时候，记者突然发现一辆外卖电动自行车从路口西北角是高速冲出来，连续穿行两股车流，快速到达了路口的东南角，并进入到了西向东的自行车快速道驶离。这个时候啊，虽然部分南北方向的自行车也在闯红灯，但是对于司机而言，这些方向已经是关注范围之内了。而这辆突然闯出去的车子，显然是给路口带来了更大的混乱。 你瞧瞧 啊，那数位一线的交警就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呀，那礼让斑马线的行为，若不能做到人车同管，那难以达到初衷。所以说，在司机开始礼让行人的时候，行人和骑车人呢，也一样要遵守这个道交法哈，给礼让的司机必须的通行时间。如果说行人们无视信号灯，哎，那骑车人随意穿行，而机动车呢，在拥有路权的时候也礼让，那么路口势必会成为堵点，车子啊，你就一个都别走了，咱都停着那儿哈。 是， 记者注意到，从八月初开始，已有西城等部分交通支队的交警在辖区内对路口明显违法的非机动车进行整顿啊，部分安装了拍摄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的路口呢，也设置了推拉式的矮护栏，在红灯期间拦在停止线上，以减少闯红灯和越线停车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前段时间看那个要求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个新的规定哈，可能是个好事儿哈，我们是应该礼让行人，但往往有一些行人他就总是去占用机动车的这个马路。 是， 所以这个问题要是双方不共同努力，可能还是一个难以调和的问题。 所以啊，所有的道路参与者都有责任是吧。首先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机动车子司机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但是行人您站那位置吧，说句不好听的有点欠。 哎， 就是确实是把人家，你就在那安全岛上或者在这个人行道上等着红绿灯，非得要往前蹭蹭，蹭蹭呢就觉得我这个下回绿灯亮的时候我好先过去，结果您往前一蹭的这个位置正好挡了像右转的机动车， 对 不对？其实我们也是希望真的像所有的道路交通参与者都应该从我做起哈，礼让他人，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快的更高效率的通过这个路口， 营造一个好的交通环境。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去过动物园吗？喜欢逛动物园的时候看哪些动物啊？北京的这些动物园包括全国各地的动物园哈，有什么样的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去过哪些动物园哈，包括喜欢看什么样的动物。另外对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内容哈，说的这些故事，您有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 嗯， 像白丁也说，说这个礼让斑马线其实应该叫避让哈。去过的城市当中，其实北京做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嗯， 说这个过斑马线就没有被避让过。虽然我是北京人，自行车和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也要遵守规则，应该提高处罚标准。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不礼让斑马线，或者说没有遵守交规的啊，现在不是有摄像头和罚分嘛， 嗯， 就是用罚分和罚款罚出这个自觉来， 哎， 这可能也是一种手段哈，啊。 我觉得就是司机应该多避让，然后行人还是应该多不要越界，啊。 对对对，就是双方所有的道路交通参与者都应该遵守我们的规则， 嗯， 然后让这种慢慢用这种处罚，或者说虽然处罚不是目的吧，但是处罚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养成一种习惯， 嗯， 也是好的。 对， 来看看其他的关于动物园的一些看法哈，啊。土豆泥虎啊，这位朋友新朋友说喜欢看河马犀牛， 哎 啊，和墨是不是都是那个，就是属于跟那个犀牛河马长得一样的那个，嗯，原来你看过不请你看过 是哪个字，我这没找到， 就是一个就是那边有一个墨等闲的墨，那边是一个动物那个痣， 哦， 啊，还是念魔，我还真不知道， 嗯， 反正就是你知道你看过黑猫警长吗？ 看过动画片， 啊，动画片是吧， 嗯， 刚才说那个猴子过山那个黑猫警长里边其中有一个就是三个什么河马犀牛他们偷那个红泥土大象，你记得吗？ 怎么能记得这么清楚呢？ 因为我们家有孩子嘛， 哦，怪不得， 啊， 我就猛就是快速的去检索， 就是人家盖的房子之后那个围墙都被大象犀牛和河马都给吃了， 哦， 你记得吗？ 没有了， 啊，嗨， 记不住了， 你还是就是看的时间太久远了 ，对，就打多少岁之后就已经不看动画片了。 行吧，梅梅说逛动物园已经成为历史了，还是女儿小的时候去的呢，现在记忆犹新。当时女儿开心极了，坐在爸爸脖子上， 啊， 你知道坐在爸爸脖子上，你们家老家那边会这么干吗？ 嗯，会的。 会啊， 嗯，尤其女孩子可能会，男孩子小的就是男女孩都会这样，就小的时候 啊 你要太大了就有点重了 啊，是是是， 小的时候可能会看什么， 大点的骑男朋友脖子上， 那也骑不上去啊，得是看什么烟花呀， 嗯， 动物园呀，人多的地方，或者上景区的时候可能父母会给你举起来， 啊，是吧， 嗯， 你们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这个动作？ 嗯，扛 哈， 嗯， 我教你一个北京方言，我这两天净教你们北京方言，这个哼搂着啊， 哦，这就是扛的意思呗，就骑到脖梗的意思吧， 差不多吧， 哦， 啊， 哼搂着， 你不会写？ 不会， 那我也不会写， 所以你会哼搂着你的 孩子 吗？ 啊，差不太多哈，这个有会写的朋友可以来告诉我们哪两个字哈，怎么写？ 好 啊，然后呢，9290说去北京动物园，如果嫌动物味儿大哈， 嗯， 去水琴湖东边，然后有一个赏景的地方叫。汇芳轩啊，不错，水琴湖夕阳西下的时候坐在那儿啊，当然了这也不对，拿个面包渣喂水琴，这也不对哈， 嗯， 这个，但是景色确实还是很美的， 是的， 嗯， 这个老周也是说刚才说那个机动车右转的问题哈，他觉得更难过的是就是在小路口这个大公交车右转就是更加难的了， 嗯，哎，对，他转弯半径更大一些， 对 啊，然后呢像不吃早牛还说呢，哎，抬杠的人一般都是见识广知识多逻辑性强的， 哎 啊，善于抓住对方的漏洞和弱点，说你们仨哈，你们还是这个阅历稍微少一些， 啊， 肯定经常被离开抬杠啊，久而久之郁闷的不行了，外号就脱口而出了， 嗯 啊，真的是这样， 以后我们争取做我们仨这个 ETC 管理员 ETC 管理员就是我就是下了节目就被你们仨管着， 对， 是吧， 还收费呢，啊， 还收钱呢 管理员不得收费吗， 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所谓的您去过哪个动物园，爱看什么样的动物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是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这两天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电信诈骗 啊，一些案件， 嗯， 我们老生常谈，再跟大家一起来念叨念叨，也是希望给大家提个醒。 嗯， 失主刘女士深陷电信诈骗圈套，海淀警方接到市局反诈中心传递的线索，民警赶到公寓却没找到失主，也打不通电话，后来真费劲哈。经过3个多小时的努力， 嗯， 终于找到了刘女士。刘女士当时哈正忙着给对方汇款， 嗯， 啊，正准备付钱呢， 这钱马上就到骗子的兜里了。 哎，这个，而且钱还不少， 嗯， 据说有10多万。 哎呦， 啊， 真是好多。 那么海淀分局西北旺派出所呢，在7月30号中午1点多接到市局反诈中心转递的线索，说你们辖区有位事主正在被冒充公检法的工作人员诈骗，随时可能遭受财产损失。 嗯， 那么派出所呢，迅速安排巡逻车组的民警哈，魏志强和社区民警高维凯赶到现场，可是在这个公寓当中啊，没有找到刘女士。 嗯， 在此期间呢，民警不断尝试和刘女士联系，但是电话始终是无法接通。紧急情况之下，经过3个小时坚持不懈的多方努力，终于在另一座公寓里边找到正准备点击确认转账的刘女士。 嗯， 现在转账不是都通过手机转吗？ 对， 啊，特别方便，是吧？ 当然了。 转过吗？ 嗯，看人吧，看转给谁。一般门口买瓶水肯定是要给人转钱的， 啊，转钱的是吧？ 对。 高女士，这个高警官立即就直接把这个手机给拿过来，中断了支付。刘女士当时就愣了，电话那边这不是中断支付，但是电话还通的。 嗯， 电话那边还传出来是谁敲的门？物业、警察，不用理他们。 嗯， 我这个口音学的不对啊，我也不会说方言，这肯定不是像我这种普通话的。 应该是哪儿的方言？ 那我哪知道？反正肯定是个外地口音哈。哎，原来啊，经过询问哈，不是挂了电话嘛， 啊， 然后经过询问，高女士得知啊，刘女士已经把这个自己的银行卡号和密码都告诉对方了， 这也能告诉， 被洗脑了呗。 嗯， 当时那个环境之下啊，于是呢又立即和银行取得联系，把这个银行卡进行了冻结。 嗯， 刘女士是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公安局的民警，说我是公安局的， 嗯， 啊，你涉嫌洗钱犯罪，案情重大，需要核验你所有的银行卡，需要你配合调查，以证清白。他们在通话当中，这个词儿现在说起来， 就是，一套这个话语体系嘛， 这套话术听起来就挺可笑的哈。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估计人家能报出您的身份证号， 嗯， 还能够给您看个警官证，甚至于给您弄个通缉令等等，弄得五花八门的哈。反正刘女士就彻底被洗脑了， 是的。 于是就按照对方的指令，一步步操作核验自己的银行卡。就在按确定的关键一刻，幸亏人家民警高警官和魏警官及时赶到， 嗯， 成功为他止损10多万块钱。 你看看， 高警官也安抚刘女士的情绪，告诉她说这个典型的哈，啊，冒充公检法的诈骗案件， 嗯， 而且呢向她详细的讲解了电信诈骗的方式和预防电信诈骗的相关知识。 嗯， 刘女士非常感谢哈，啊，这确实10几万，我估计事后想啊都可能后怕， 那相当后怕了， 对 吧？ 就是你想这钱被骗出去之后，就你可能就再也找不着了。 对呀，啊，这是一好几年的收入呢。 是啊，在此呢，海淀警方也提醒大家， 嗯， 凡是遇到自称公检法人员，谎称您什么涉嫌犯罪情况的，一定要保持警惕。公安机关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 嗯， 凡是要求把资金转到指定账户，或者按照要求提供银行卡的账号、密码、验证码的， 嗯， 这些都是骗局， 是的， 千万千万不能信，避免给大家这个造成损失吧。 嗯， 啊，反正这些案件呢，我们也是时不时的就给大家念叨念叨，希望大家呢能够引起重视。 上次好像也有个类似的哈，也是一个女性，我觉得可能就是男女这方面，女生可能更。就是相对来说胆儿会小一点，就是遇到这种别人的话术，可能会， 啊， 第一反应就是害怕，然后就按照对方的这个说的指令去操作了。 啊， 但是那个时候还是要保持理性吧， 是吧？反正在这儿不管男人女人，捂好自己的钱包， 嗯， 啊，抠门点没什么坏处。 所以大家还是得学学， 啊， 就是咱们这个，ETC 老师的精神，就是一定要捂好自己的钱包。哎，人家捂的是非常好的， 对吧？捂的特别结实， 那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去过哪些动物园哈，啊？喜欢看什么样的动物？ 嗯， 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7750也说动物园小的时候去过啊，猴山熊猫馆，一晃几十年没有去过了。 哎， 然后红果说特别喜欢看熊猫啊， 哦， 跟于飞一样憨态可掬的看熊猫，而且喜欢看猴子， 嗯， 机灵闹腾，爱看孔雀开屏， 嗯， 漂亮啊。反正这都属于看的比较多的。 是我觉得那个动物园里面我还会去看的就是那个大象，但是每次看大象的时候心里都有点难受。 为什么呀？ 就是你看过那个大象那个厅嘛，它在那个室内的时候它就一直就那个房间很小，然后它就一直在那转圈转圈。 是吗？我每次看大象，就是从海洋馆一出来没多远就是大象， 对， 还是一户外的 啊。你在户外看的是吗？ 啊， 那我是冬天去的，就是在室内看， 啊， 然后他就在那个屋子里面一直在就是徘徊， 是吗？ 我就觉得哎呀心有不忍， 那就是觉得房间太小了， 对 啊，应该改一个32厅2卫的， 可能是空间有限吧，当然咱不懂哈，可能就是饲养员会根据他的习性给他来调节这个空间的， 啊，是吧。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还有很多朋友像山来迟， 嗯， 啊，然后就还有野鹤 hello 着，啊， 哎我会写了， 当然这个字儿吧未必针对 哦， 啊，就是， 反正音儿是对的， 对，就是专指孩子骑在大人脖子上， 嗯， 啊，大人时不时还告诉孩子啊，告诉孩子来 hello 着， 嗯， 啊， 哦， 就是基本上骑不去庙会， 嗯， 当然这因为疫情原因哈，这个庙会也没，反正需要孩子站得高看得远的时候， 嗯， 孩子又不沉，对吧？当然了，我们也曾经在庙会当中看过一些年轻甜蜜的情侣啊，女生坐在男生脖子上， 还真有吗？ 有啊。 啊，那可能是得是非常瘦小的，反正，嗯，我没有看过。 你不行， 对，我肯定是不行了。我是那个这一除此之外的那一类人。 那是哪一类啊？ 就是要自力更生 啊，就是不能麻烦别人，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就要自己站那能看见， 是吧？ 而且咱家个子高啊。 行吧，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男人说以前去过好几次动物园的海洋馆，很喜欢看海豚表演，但是现在观念变了哈。像马戏表演已经被很多人指责了，大马戏团都解散了。 嗯， 对，海豚表演包括海洋馆的一些表演现在也是备受大家关注，有一些人士也提出了应该把他们取消啊，毕竟对于动物来说可能会有一些伤害，那，啊，所以呢， 嗯， 这个可能现在大家比较关注吧。 是的。 嗯， 刚才还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就是没有太去看过动物，但是呢从小就看那个动物世界。 嗯， 这也挺好的啊，我也是看动物世界，就印象很深，那时候赵忠祥老师解说还说，啊，什么春天到了，动物又到了发情的时候，什么什么，是吧？ 你怎么就 我模仿的对吗？ 我不太像赵忠祥老师， 那肯定不像了，咱性别不一样嘛， 啊，是吧？ 嗯。 然后土豆泥还说呢，说去这个我们国家台湾， 嗯， 旅行的时候，肯定在垦丁海洋馆过夜，非常的有趣啊。但是不喜欢看动物表演， 嗯， 最大愿望是去西非看角马迁徙。 哦，这个是什么表演呢？ 啊，不是动物大迁徙， 哦，啊，迁徙， 啊，真的。我们原来好多同事。刘思佳是曾经去非洲看过动物大迁徙， 哦， 啊，然后呢我是没逮着机会， 想想就应该很壮观那个景象， 是吧？啊，我就是去了北非， 嗯， 西非都没去过，就是非洲大陆特别有意思，北非呢可能就是一个风格啊，然后西非中非呢是另外一个风格，南非呢是另外一个，就是不一样，非洲大陆比较大。 这你都去过是吗？ 没有没有，我只去过北非。 哦， 啊， 北非是看看有什么动物方面的吗？ 没有 没有， 什么金字塔 啊 啊，这些地方，埃及啊， 嗯，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哎，垦丁确实是个好地方啊， 嗯， 啊，我们在垦丁住了很长时间，然后感受这个那叫什么暖风，海洋当中的暖风和晴日啊。 嗯，就现在说着，哎呀，就是心里只能是很，嗯，很向往， 对，希望疫情 得等疫情好点了哈， 对，等疫情早点过去哈。 嗯，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喜欢看哪个动物园的动物啊？ 哎， 去过哪些动物园啊？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是的。再来说个其他的事儿哈， 嗯， 最近随着消费者对同城配送需求的增加，所以同城这即时快递领域呢是迅速发展， 嗯， 以众多物流为主的同城速递开始切入了快递市场。像有的时候就有一次我还忘带钥匙，就是用了一些同城快递， 什么意思？ 挺方便的， 就是找家人拿了个钥匙跑腿儿是吗？ 跑腿儿的，对。 然后他拿了钥匙之后再给你送回来。 是的， 哦， 嗯，因为不对。比如说对方不方便给你亲自送过来， 啊， 这个时候他就找一个这个跑腿的师傅给你同城， 嗯， 你就能马上拿到嘛。 嗯， 啊，一个男子呢，但是却利用了这个众包配送的漏洞，多次窃取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应该配送给消费者的手机，涉案金额达到了，哎呦，这是33,396元， 有零有整是吧？ 我在这数呢，个十百千万这么多。所以最近呢，丰台法院公布了这个案件的一审判决结果，被告人王某学犯了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 嗯， 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嗯， 根据了解呢，这个事儿是这么回事 啊。你来说说看。 啊，王某学是这个顺丰众包配送员。 嗯。 去年11月7号到12月5号期间呢，被告人王某学就在丰台区长辛店、顺丰速运百草洼网点等地，采用了 窃取不属于自己配送范围的快递或不扫码等方式，盗窃了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应该配送给康某的苹果牌的12 Pro 型 128G 手机一部。 哦， 那孟某还有这个不仅手机啊，孟某邮寄的苹果牌的11 Pro Max 型和512G 的手机啊，一共是四部手机 啊。 感情他把这个手机给他凑成了一套， 那怪不得是33000有零有整，就直接看市场价格。 就是啊，这个数值也是非常大的啊。经鉴定呢，被盗手机共计人民币这个刚才说到的30000多哈。去年12月18号，王某学被民警查获。到案后呢，是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他的家属呢，已经代其赔偿给了被害单位的经济损失，并且取得了谅解。但是呢，北京丰台法院审理后认为呢，被告人王某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了秘密手段，多次窃取他人的财物，哎，这个数额是比较大的，所以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应该予以处罚。 哎， 所以鉴于被告人王某学到案后呢，是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而且呢已赔偿了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取得了谅解，所以呢这个法院就酌情对其进行了从轻处罚。最终呢，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某学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块钱。 哎呀，不管怎么说，干什么呀千万别贪心，对吧？就是不属于自己的千万别拿。 是啊， 相信众多的快递小哥都是好的哈，但是有的时候真确实存在这样情况的时候，希望在里边是不是特别后悔哈。也是希望以后这样的事儿能少一些。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您去过哪些动物园啊？哎，动物园里边您最喜欢哪些动物啊？喜欢看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0898发了好几条哈。首先，说动物园喜欢看老虎和熊猫， 嗯 啊，这可能跟你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都是喜欢看这种的哈。 对， 当然他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那个怎么弄多那么多钱啊？ 嗯， 银行卡存多存那么，就是刚才那电信诈骗那个 啊， 10多万，说这个存卡里边利息也不多呀。 嗯， 现在利息多少钱？ 这我还真不知道， 是吧？你也不存钱？ 那不是不存钱呀，就是没有算过。主要是不做财经类节目， 对对对 对, 对， 不太关注， 是吧？反正利息好像确实现在不贵， 但好像是每个月会给你一些这个利息 撒瓜俩枣 啊。对， 那分你有多少钱本钱，是吧？ 嗯 啊，反正不管怎么说，这玩意儿每人的习惯不一样，还是卡里边，那就是理财这样的事儿啊。就是如果您卡里边有余钱，理财投资需谨慎啊。但是您可以听一下我们财经类的节目，是不是？ 哇， 多好！ 这现在这么局气，都已经人家不在，都给做宣传了。 不请糖油饼，还不说两句好听的， 哎呀呀！ 啊，然后 这个实在人乐乐就说哈，大兴这个野生动物园去过几次，对这个散放区，即便是很恐惧，但是又特别期待。 嗯， 尤其是坐在喂食车里面，当用棍子将那块肉哈，心惊胆战的伸出铁丝网外之后， 哎， 那老虎猛扑过来夺食。太恐怖了， 对，他不敢用自己的手， 那 生怕 不能用手呀， 那确实不能用手，这特别危险，生怕人加餐了，是吧？ 哎呀，那就不是加餐的问题了。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哈，看着很刺激哈，但是最好呢，应该是这个注意安全， 是 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 嗯， 这个拼音说，北京动物园小的时候去的多，因为家住在白石桥， 哦， 走着就到了。就是白石桥离动物园特别近， 嗯 啊，最喜欢的是室外动物，不想去看室内的动物， 嗯， 味儿太大， 是有一些，它可能通风不太好， 是吧？后来带女儿去看动物园，她最喜欢看的动物都在室内，我也没辙呀，只好满足她的需求。出来的时候我问她味儿大吗？她说有味儿吗？我没注意。看来他看动物还是很投入的， 就很入迷哈。 哎呀，这孩子嘛，但凡是自己喜欢干的， 嗯， 都是觉得没什么问题。 嗯，这个动物园是小孩的天堂， 对吧？但凡自己要不想干的， 嗯， 到处都是问题。 不，什么不想干？ 就是比如你让他 做家务， 像学习啊，干点。哎呀，不是这儿那儿痒就是那儿痒，头疼屁股疼，哪儿都不舒服。 哦， 就是 这个， 但是你要是嗨。但是你要是说让他干自己喜欢他干， 啊， 干的事儿，什么都能克服。嗯， 是，就味道也无所谓的哈。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嗯，这个远航1966说，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 啊， 就是1970年那个七几年的时候，放暑假就一大早就约上同学， 嗯， 啊，坐从这个虎坊桥坐15路公交车到北京动物园去看动物，啊，喜欢到猴山看猴子。 啊，大猴子带小猴子啊，照样能够上蹿下跳的 啊，对， 可热闹了啊！熊山里的大狗熊憨态可掬。 我跟你说，这个猴子 啊， 也有呵露着的 啊，就是母猴子，就是不是爸爸妈妈，就是驮着那个小猴子， 就是脖子上、后背上老挂一个 啊， 到处爬山，爬的还挺溜。 而且不仅有的是一个呢，还挂好几个的，呵露好几个的。 真的吗？ 真的。就上下挤压再拽一个， 哎呀、真是厉害啊。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哭哭啼啼说这干脆面君的主题餐厅吃的不怎么样、啊，然后这个一看这个干，这是什么样的动物，这你懂吗？ 这个 你对动物学的熟吗？ 这有一个学科叫动物学嘛。 好多动物我们都不认识。 对对对，就是我认识的可能是普遍的大众的动物， 熊猫啊，老虎啊，大象啊，长颈鹿啊，这些都认识， 这都认识 啊，其他的就不太熟了。 其他的也有熟的， 哎，漫 步您可以问问。 漫步小雨问了一个直指灵魂的问题 啊， 李凯，你请美哲吃糖油饼了吗？之前不是答应了吗？ 嗯， 是是是，答应了，但是不是还没得着机会呢吗？ 糖油饼不是请过了吗？ 没请过。 瓷器口那回没请糖油饼吗？ 那就是豆汁儿和焦圈儿 啊，没糖油饼的 事、你想吃你吃吗？要不然一块儿凑一对儿。 我其实就是豆汁儿我接受不了哈、 啊， 但糖油饼我超爱吃的。 是吗？那就哪天一块儿呗、反正请一顿也是请。 那可答应了啊！ 啊，行行行，你能早起吗？关键是， 我就是早起的。 哦，对你多早上起早新闻是吧？ 那是 啊，你几点下？ 那就是七点来钟吧， 就下班了。 嗯， 你几点钟上班啊？ 那四五点钟吧， 那起不来，再约吧啊！那今天呢？ 看看哎呀， 然后 这个朋友就算了吧，以后借钱别找我。 嗨、哎，然后畅还说，2019年5月份到江苏连云港旅游哈，去那儿的花果山。 嗯， 哎呀，看到山上的猴子可多了，而且调皮，抢旅客手里边的食物，动作特别快。 嗯， 工作人员手里边拿一小弹弓， 嗯， 看到抢的时候就比划一下啊，这猴就落荒而跑。 哎、 啊， 就是你在那猴山旁边，就是像看连续剧一样， 嗯， 就一会儿看看这块上演了一出戏，然后那边又做起了游戏，就特好玩、 哎。 我每次去猴山都会在那儿就傻呆呆的看半天。完了还有一个地儿我愿意看，就是滑冰场。滑冰场孩子们就是在上面有的练冰球， 啊、 有的练那个滑冰，练那个姿势什么的， 啊、 我也会在那儿看。 不是，这是在动物园里的滑冰场吗？ 不是不是，是在商场里。 嗨，你这 我只是说，就这两样，我是会就是驻足观看半天， 看半天是吧？ 对，超有意思。 行吧，啊，这个喜欢孩子，喜欢猴，可以这么理解吗？ 为什么这个话让你说完之后，我就觉得就不是那个味儿了呢？ 行吧，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是 我是李凯， 我是于飞，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 新闻2021，明天见。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 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